2014巴西世界杯列强逐对港，咁啊有主场之利嘅巴西咧，咁啊今届目标咧就放喺攞冠军嗰度啦。当然，咁啊为咗攞第六次嘅世界杯咧，今次其实就拣咗唔少咧，即系有防守力嘅球员入队噶。咁啊大家恨睇咗好耐嘅卡卡、朗拿、迪诺呢啲就冇份啦。咁啊喺巴黎圣日耳门打紧嘅卢卡斯莫拉咧，亦都冇份。咁啊喺利物浦嘅古天奴咧，咁今届咧都可以即系翻屋企睇波噶啦。咁啊，讲翻前锋嘅人脚啊，除咗尼马同埋打紧新尼特嘅豪克嘅，即系叫有啲级数之外咧，咁喺巴西揾紧食嘅祖奥啊，同埋费特啊，都真系令人唔系好放心嘅。咁啊，睇嚟巴西咧今次都系以防守为主，总之系稳定压倒一切，夺标为上啦。咁啊 ，A 组嚟讲咧，入边巴西咧都算系超班噶啦，又有主场之利，咁啊出线应该都系老凤噶啦。咁其实巴西我估咧今次最差都应该入到四强嘅，预期担心巴西啊，今次玩车路士拍巴士战术啊，行得唔远啊，咁不如担心下佢啲主场馆起唔好好过啦。睇波当饭食，我哋最积极，花生台世界杯特备节目《花生世界杯》。世界杯期间逢星期二四晚11点到12点，星期六晚10点半到12点，陶君衡、朱 Sir、Roger、Penny 一齐讲波到开波。 试问谁话未发声？都写我奇，谁为我成？天上有权，还有心可作决，谁要认命？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见到的是专权的暴政和自由民主的力量不断互相抗衡，但是推翻暴政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定要流血革命呢？甘地的反殖民运动，马丁路德金的平权运动，其实正正展示了非暴力抗争是改变不公平政治制度的一条新出路。所以面对中共的不停对民主的打压和和平占中越来越近，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决定在6月29号星期日在城市大学举办一场非暴力抗争训练班，欢迎各界人士报名参加，一起理解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理念。详情报名可参阅华人民主书院网站http://idemocracy.asia。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点半至11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返返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哎呀，土今日好攰喎，你 好攰啊。 係啦， 你点解仲要讲波啊？大 连踩两场喎，你係咪应承啲网友要讲非洲波啊？ 主要是非洲球队话强项啊嘛，大佬 系嘛？喂，得唔得啊，大佬啊？真系我听讲你好耐冇讲个波咯，真系 好耐未讲个波，好耐都冇即系话日日晚晚朝朝喺度睇紧波啊！真 唔系，其实你记得啦，其实即系今日之前咧，唔系话今日之前，系上个礼拜啊。其实我哋自己 plan 呢、這个即系世界杯节目咧，不过原本我哋谂过搵长毛 啊，系咯， 系咯，屌，真系。点不知即系而家即系做即系做 谂住佢 TVB 冇着落，咁谂住过嚟呢个花生台讲呢个足球啊嘛，点知即系而家入咗贼啦，咁点搞？ 系啊， 我哋有冇办法？ 真系好大镬喎！ 狱中转播佢嘅评述咧，我想问问 你唔会你唔会抽呢啲水啦，真系喂人哋啊达达，唔系整咗张 banner 出嚟系嘛，搞到好似队友咁样又话抽水啊，你又嚟呢套真系。 佢而家连波都冇得睇嘅，最惨啊呢样嘢。 唔系咯，唔系，但系我佩服冇哥啦，即系因为其实之前听日咧，即系财委会嗰、那个即系拨款，即系关于新界东北个拨款，佢依然即系想即系申请呢个豁免啦，系向呢个惩教处主任系咪？ 系佢嘅条件就系要落佢戴住手铐，然后喺立法会入边发言。 唔系佢话会配合任何嘅保安措施，包括。 即係戴呢個手扣咁樣樣。 呢個係佢第呢、這個係香港第一次有立法會議員係咁樣要求嘅喎。上次詹培忠入獄都冇，都唔敢咁樣講喎，真係。 詹培忠入獄啊，哥！詹培忠入獄嗰陣時候係已經撤銷立法會議員資格啦，哥哥。 哦， 咁你真係係坐四個禮拜啫， 所以佢唔需要撤銷議員資格嘛，弟弟。係 啊，咁所以就即係其實即係。嗱，即係 anyway 啦，即係我覺得佢聽日咧，佢可以即係俾佢豁免出翻嚟咧，就好困難嘅。因為如果真係俾佢出嚟嘅話咧，即係等於政府成功會俾佢做烈士，戴埋手扣咧，嗰個畫面仲更加震撼。所以我相信呢樣嘢都唔會可能發生嘅。其實阿土係咪啊？你覺得？ 機會低好多咯，即係你話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話佢唔俾佢去開會，或者你中途亦都唔可以拘捕佢，呢個係事實啦。 係啊， 但係你話已經入咗獄。放佢出嚟去参与会议，咁你咪成日出出入入，成日出出入咯。 系啊， 系啊。 咁对惩教处嚟讲，即系嗱，你用佢嘅角度去谂啦，就系、是、都好烦嘅一件事嚟噶嘛，大佬。 系啊， 系咪？咁你跟住你星期三又要开会噶咯，唔单止系新界东北，系咪先？ 唔正止啦， 系嘛？跟住你财委会又要开，内会又要开，咁点解你有小组委员会或者法案委员会你又要开？ 系啊， 咁你咪坐监坐咗半年都， 即系好多 exception 咯。即系对于当权者嚟讲，即系对于呢个治港队伍嚟讲，系嘛？即系你会，即系有一样嘢，即系其实好明显就系话，即系你而家你做嗰啲咩惩教处，佢边有自己嘅 discretion 啊？即系尤其系即系处理冇过你咪 case， 咪有咁多。多政治嘅即系任务系嘛，即系你而家你都俾人话系政治拘捕啦，啱啱先？咁如果你话真系俾佢放出嚟开呢个会，俾你拉布，哇！即系咁大嘅政治嘅即系嘅缺口俾你打破咗，喂！咁佢边有能力去孭呢个飞啊？ 所以你唔使谂啊，多数都唔会可以喺听日嘅。電視上面見到長毛咯， 係 係啊， 所以講真，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佢做一個議會抗爭嚟講，你對於拉布嚟講咧，佢真係不遺餘力，即係相對一啲即係係嘛，即係又話自己有份啊，即係。即係唔知係啲傳媒冤枉咗佢係拉布啦，定係點樣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相對於即係本身以議會抗爭做招來而選到入去嘅人，而最後尾竟然喺即係。呢啲內會裏面即係其實係即係不發一言嘅，即係我覺得真係自慚形秽。 但係佢對住記者講話咩？呢一個前期撥款為不日通過，即係佢自己本身打定輸數，所以咪唔做呢啲咁嘅嘢咯。 咁即係你覺得議會抗爭冇用啦？咁如果你而家你覺得議會抗爭冇用嘅話，你當日選入去嘅時候，你係咪已經開始預咗係咁啊？你本身已經係議會嘅少數派嚟㗎咯。 啱啊！佢正因為係少數派，佢覺得係需要做啲更有效嘅嘢啊嘛。咁所以暫時喺呢一次內會入面，佢咪不上個禮拜五咪不發一言咯。咁但係問題今次究竟佢會唔會介入？佢自己有冇講到啊嘛？ 唔係 anyway 啦，即係關於聽日，即係其實係即係東北發展嗰啲嘢咧，即係我哋因第二節再講。即係阿土，你又相識阿毛哥咁耐啦，即係我哋希望即係聽下你 幾多年啦？我真係識阿毛超過25年啦，差唔多應該係係嘛？咁就其实我第一次认识长毛 係 喺我印象里面真係俾你嚇死呀。 係 即係俾佢嚇死呀，真係完全係。原因係点解呢？就係因为我第一次呢就係一个唔知87定88年呢一个人权日里面撞到佢。 咁 呢就 人权日 啦。 Human Rights。 咁呢就去唔同嘅地方，即係去啲领事馆啊、中联办啊抗议。咁当年呢去呢一个嘅即係中联办啦，即係或者前身叫新华社抗议嘅时候呢，长毛呢就係、是、释放刘山青。哇，癫咗直情见到佢。对住个鬼佬警司喺佢耳嗰度讲啊 ,fuck you! 咁样。哇，吓到我真係。 哇， 即係靚仔嘅时候，你知我嗰个时候廿岁松啲，大佬。 即係如果嗰阵时辱警罪係咪，即係已经告 Q 得佢㗎喇。我唔使辱警罪啊。即係其實之前啊，都有啲即係示威嘅都做過啦，係嘛？即係揸住大聲公，即係佢差佬裏面，即係喺度叫，都拉過啦。 咦？喺你嘅印象嚟講，佢比起李永達對住韓達德嗰句 Shame on you 係更加震撼喎，咁講法。 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係長髮披肩啦，係咪？即係亦都係难听啲讲啦，即系烂仔咁嘅款啊， 系 嘛？喺我哋僆仔嘅时候，你知我嗰阵时好斯文噶嘛，大佬， 系啊， 咁你见到你咁样，喂，呢条友咪傻噶咁样系嘛？咁呢个系我对佢第一个印象，即系已经系俾佢即系吓死嘅大佬，唔识都俾佢吓死嘅大佬，真系嗰阵时候， 唔系，所以其实你即系嗱。 當其時呢，我相信好多人都覺得呢，即係香港人從來都冇實嘅。即係你講你做啲姿態上面嘅嘢，喂，有冇用㗎？即係短期內嚟講，喂，即係你，喂，香港人係咁樣㗎嘛，即係要做啲立竿見影嘅嘢㗎嘛，你咁樣做係咪即係真係會聽你講咩咁樣，咪但係毛哥就唔係㗎嘛。 咪同埋嗰陣時候佢就劉山青呢個問題裏面呢，佢都係非常之落力㗎。即係長毛，因為佢話佢對我嘅第一個印象亦都係同劉山青有關嘅。就係點呢，原來呢嗰陣時候佢係有一本劉山青入獄五年集。咁呢就拎去各大專院校呢就擺低寄埋嘅。咁呢就到咁上下呢就即係要清掃啦，係咪咁就睇下你買幾多本啊，收返啲錢先啦咁樣。咁佢話我對我第一個印象，我完全唔記得咗呢一幕，即係佢講返就好似有啲印象嗰種。咁佢就話嚟收錢咁樣。咁唔知即係擺低十本，可能賣剩三本或者賣剩七本咁樣啦。咁佢又話我記得你話得我畀咗錢你先。 你點知咗先。 其他啲書擺都喺度繼續買啦，咁樣或者我哋派俾人都好啦，咁樣。咁我當然我應該冇講話派俾人嘅，不過我同佢頂曬先啦，大佬。佢話：，咦，呢條僆仔咁爽快咁樣，係嘛？咁我話我完全唔記得你呢個印象喎，真係。因為佢嗰時候去學生會，應該係我招呼佢嘅。我你有冇認錯人啊？因為我完全冇認錯人。我都幾好記性。 你係咪覺得你自己當其時開始對錢銀已經開始好緊張啦？已經 唔 係 喎，佢應該話嗰由嗰一刻開始，長毛覺得陶君衡對錢銀係完全唔緊張嘅人。即係我同你頂曬書先啊！屌， 係 即係黃老邪咁叫社民連頂曬書，我都完全 at 都冇一聲一出嘅人啊！屌你 咁啊！老邪啲書好賣啊嘛， 無所不容易有所不懷，唉、 真係唔係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即係佢覺得你就係係嘛，即係呢啲嘢咪大 爽快 係啦，爽快幾多本啊嗰陣時？ 十本八本， 我超十本八本啫，系嘛？ 一嚿水咯，加埋咪 系嘛？即系 我谂都系几廿蚊嘅啫。嗰个年代系嘛？廿几年前嘅，你算我真系完全冇印象啦。佢讲翻我先记得吓，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喺誓师大会度，我就讲佢我第一次认识嘅梁国雄就系 fuck you 嗰一幕。咁佢又讲佢认识嘅第一次嘅陶君衡就嚟我哋学生会度收钱， 系 嘛？不過我再見翻長毛咧，就應該係佢喺德國溝完女翻嚟嘅。 係 咁咧，就喺呢個六四八嗰陣時候咧，佢就仲喺度做緊呢個酒保啊。應該唔係叫酒保，係做 waiter 嚇， 就喺六四八。咁佢我嗌杯酒之後，跟住佢過嚟斟啦，咁樣斟完之後咧，就話俾我聽，佢話：，我撐你。呢、這、一個，因為我92年嗰陣時候咪有間非法集會噶嘛，咁啊被判呢個社會無令，後屘又再上訴啊，成成咁樣嘅。咁佢話：陶君，我支持你呢單嘢咁樣。咁嗰陣時候我就第二次真係再重遇佢啦。咁啊，當然其他啲活動就有時出現下，有時冇出現下嗰啲咁樣嘅嘢。咁但係因為佢一兩年嘅時間，佢離開咗去德國嘛。咁跟住就喺支聯會相遇咯，因為佢後屘。司徒華放咗個入呢個支聯會嘛，係嘛？咁啊，咁啊，所以一齊即係做嘢咁樣。 哦，唔係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嗰陣時係大概幾多年之前啊？即係如果呢單嘢，即係如果 即係你講話喺六四八九三九四咁上下啦。 哇，都好耐㗎啦。唔係，其實嗰陣時其實佢係不斷咁樣轉工㗎嘛，差唔多係。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就係 佢話佢又洗巴士啊，收 燒焊啊， 又做地盤㗎嘛。但係其實佢有一樣嘢唔同其他。 仲有一樣嘢喎，佢原來試過喺街度賣蛇羹㗎喎。 咁犀利。 係啊，即係、就是、做小販㗎喎。 咁但係其實佢即係本身即係差唔多做好多呢啲南嶺嘢啦，係咪即係用啊咩盧遠珍嘅講法，即係南嶺嚟嘅。 但係佢住啟業啊。 喂，但係佢真係好 Q 好學㗎喎，真係大佬。即係起碼佢自己本身嗰陣時夾馬盟啊，係咪即係嗰啲書真係耳熟，即係其實係即係嗰啲理論啊，全部都係如數家珍㗎喎，佢對呢啲嘢係。 喂，當然啦，你做夾馬盟。 啊、 喂，第一樣嘢最重要係咩？辯論啊嘛。 係啊， 係啊， 係咪？咁咪當然就係對馬克思啊、列寧啊、恩格斯嗰啲，同共產黨都有一揮嗰啲人啦、啊。 嗯， 係咪先？ 嗯。 但係後期當然佢有轉變嘅，後期佢就唔係講理論多嘅，就係、是、行動多嘛。所以叫四五行動啊嘛，係咪？搞一個係咪？ 嗯。 咁而佢呢一種嘅，即係後屘好多兼覓啊呢種咁嘅做法咧，其實。 最初的源头是承袭住于我哋嗰阵时候，即系民主党嘅年代，一个叫陈国梁嘅人。 嗯 嗯， 陈国梁就最兴玩呢啲咁嘅嘢嘅。 嗯， 即系例如话咧，九七回归前后，佢系整个报咗个天罗地网出嚟，即系话咧香港嘅言论自由咧就系喺个网入边啦咁样。例如佢讲言论自由嘅时候咧，就去呢个纸扎铺度买部电视机，跟住攞条链咧锁住佢啊咁样。咁啊表达咧我哋言论自由咧已经受影响啦咁样。咁啊成日搞呢咁嘢， 好多兼明。 系啦， 即系佢对嗰啲嗰个 message 嘅传信咧，其实一定好贴地嘅。 咁所以后期长毛咧就系用翻呢一套，因为最初长毛搞四五行动嗰啲，即系夜猫式抗议嘅时候咧，都唔系好多呢啲嘢嘅。 唔系，所以佢做嗰啲咩即系佢做道具好叻咯。 系啊， 但系你讲紧呢样嘢已经系后期嘅事啦，即系 后期立法会。 即係初頭九十年代初咧，我哋睇電視睇到嘅長毛咧，就淨係見到佢叫咩抬棺材啊、燒車胎咁樣，慢慢啲兼並係喺九十年代中後期先會出現。 係啦，咁我就覺得佢應該係嗰陣時係承襲於阿陳國梁嘅。 佢慢慢覺得呢樣嘢 work 咁應該。 It does work， 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佢嘅解釋就係咁嘅，陳國梁就話：你博一張蘋果嘅相都好啊， 係 啊。如果你就咁喺度齋喺度嗌口號抗議嘅時候咧，係唔會有人理你嘅。因为苹果就要攞呢啲咁样嘅镜头嘛，对 photographer 嚟讲系重要噶嘛。咁 that's why 嗰阵时候，咪开始转向每一次有一个行动嘅时候，除咗写一份声明，除咗 fax 俾记者通知要采访之外，系嘛，跟住咧就 call 人。其实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要饮个道具出嚟。啲口号都系咁上下嘅啫，大佬系咪先？ 所以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啲人們覺得佢唔實際咧，其實係一個好實際的人嚟嘅，即係起碼就係話喺抗爭上面嚟講咧，佢對於嗰個 message 嘅傳訊，即係喺呢個畫面上面，即係可以俾到咩 message 啊，俾啲聽，即係俾啲觀眾睇啊。其實呢個係，我記得嗰陣時佢即係佢去到立法會嗰陣時係咁掟嗰啲咩一嚿嗰啲咩嗰啲乒乓波咧，咪挖咗個窿咁樣，即係有魚目混珠啊嘛，係嘛？ 係啊， 我唔記得佢即係掟邊個啦，係咪？ 即係例如佢講膠屎咧。我起碼聽咗佢講十年咧，先至最後喺立法會做。因為嗰陣時候咧，佢一講話，我整啲膠屎咁，我又唔好搞啲乜嘢啦，大佬，係嘛？ 唔係佢每次 同埋你可以反映嗰樣嘢，其實佢係有轉型嘅。長毛嚟講係有轉型嘅。你最初由好似你話熟讀即係馬克思主義啊、毛澤東思想啊嗰啲咁嘅理論基礎嘅嘢咧，佢後期都係好少用，亦都好少講。除咗你真係揾佢講，佢先會即係同你喺度吹嘅啫。咁後期就唔單止係行動，亦都配合一啲即係信息嘅傳送呢樣。 咁但係其實咧，我諗即係其實有好多聽眾咧，即係其實係尤其係對即係阿毛哥咧。喺社民連嘅分裂，不過即係可能即係跳得太快啦。即係其實佢做我哋即係其實起咗朵社民連之後，即係其實嗰啲嘢咧，即係其實佢都想知嘅，即係大概即係你其實佢嗰陣時其實唔係好想做社民連， 佢唔係好想組社民連， 係咯 嚇。 佢話佢最初俾我 suggestion 就係話呢一個搞呢個選舉聯盟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而家人力模式咁啊嘛，係咪 ？More or less 咁上下 係 就但係我就。不断游说佢一样嘢，我就话喂，大佬，你要有影响力嘅话，你唔系借一支弓噶嘛？系咪？你都需要即系、就是、有个过程里边组织同埋去即系动员呢个民族。咁呢个 point 佢最后尾系 buy 咗嘅， 系 开头佢就一路都唔系好 buy。 吓 咁当然啦，即系到后期即系、就是、搞到社民连分裂嘅时候，其实你系累毁咗佢啦。原本佢可以渺然一身嘅，使乜燃窝喺你啲咁嘅internal politics 里边啫？系咪？ 成件事佢都系处于被动嘅。 但系佢就受咗好大压力，尤其系即系嗰阵时阿郁文即系走咗之后，系嘛？即系其实对佢自己本身就话等住佢，即系嚟一齐退啊嘛。然之后领组呢个人民力量噶嘛，即系喺即系嗰阵时去宣布呢样嘢就。 啊，有一样我都唔记得讲，即系到后期。党内嗰个斗争咧，到去最严重嘅时候，喺最后尾嘅阶段嘅时候，我记得我开咗个即系记者嘅吹水会， 系 即系同啲记者饮茶咁样，跟住咧就喺度讲翻呢单即系党内嘅纠纷咁样。 吓， 其中一句说话我讲嘅，我请黄毓民收声啊嘛。呢句说话系长毛之前嗰两日喺呢个酒吧同我倾嘅时候咧 ，suggest 我叫 一定要讲呢一句。 佢冇话一定要讲呢一句，佢话如果我系你，我叫佢收声啦，讲少两句啦，唔该你。 哦， 咁呢個係佢 suggest 我，我一路都即係差啲唔記得咗嗰啲。 唔係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即係其實佢一係壓力太大啦。唔係，但係其實收聲其實唔係話乜嘢啊嘛。其實係主要佢係因為呢樣嘢咩？因為其實嗱，以我哋所知，因為佢最大壓力嗰樣嘢就係其實佢幾乎係阿鬱敏係利用嗰啲群眾啊，甚至乎喺即係呢個 My Radio 開麥啊，甚至乎蕭生都即係其實都好似有啲壓力俾個長毛啊嘛，尤其係即係對於即係你。即係點樣去即係勒住一啲即係僆啦，所謂係嘛？即係佢自己本身係好有立場咁呢樣嘢係。 咁但係老實講，長毛都勒住唔到啲僆㗎， 係嘛？ 啊，長毛下面嗰啲所謂嘅僆，你記唔記得鬱敏嗰個訪問就話佢唔喐得嗰啲同事咁喺、哦，尤其是喺呢個時候， 係啊， 變成醜聞㗎嘛，係咪、啊？即係唔單止佢話我睇唔住啲僆啊，佢自己都睇唔住啦，長毛都。点睇啊？大家你系人，我又系人，我有咩权阻止你讲咩嘢，同唔阻止你讲咩？ 嗯，唔系 你估真系有 party discipline 啊？呢、這个世界系咪啊？ 唔系即系某人就认为，喂，你系佢老细嘅话，你应该管住佢喺公共场合讲呢啲咁嘅嘢。 咁你系佢老细喺个工作上系老细啫， 系 唔系喺个党里边佢嘅自由意志你都可以阻碍噶嘛？大哥系咪先？不过我估佢都有少少后悔嘅，如果长毛，因为你记唔记得啊？有一次关于。党外分裂员有啲人问佢、啊：，喂，你会唔会跟阿、老邪去组党啊？咁样，咁、长毛你尾点答啊？ 点啊？ 佢话见个鬼都怕黑啊，大佬啊！即系话唔会跟老邪走去，即系再组人民力量。咁、所以你话佢最初之前同我讲，我都话俾你听唔好组党噶啦，系、嘛？组党咪出事咯。 佢咁同你讲， 系啊，佢有讲翻呢样嘢噶。即係佢期間，尤其是喺黨內鬥爭之後，佢係不斷喺度 remind， 即係呢個 message， 一早講咗唔好搞㗎啦。 即係佢覺得政黨係鬼，唔係鬱敏係鬼。即係你頭先話見過鬼化黑啊嘛，係嘛？唉，真係唔係即係，但係其實佢而家即係佢而家逐咗入去啦。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係黨主席嚟㗎嘛。你見佢其實喂，反而佢做黨主席之後。即係我發覺社民連其實入面即係有啲分歧啊，即係你雖然個個都係性格巨星啦，係咪？即係我反而覺得唔會話好多分歧喎、啊，又即係起碼 走曬啦嘛，兩個性格巨星都 係啊， 仲有邊個有性格巨星啊？ 唔係，但係佢下面嗰一班性格巨星都少咗性格啊嘛，講緊 唔係啊 ，at least 你會覺得就係話 咁已經冇嘢鬥咯，鬥咩啫？ 嗯， 係咪先？ 是不是真的因为啲人话就係话社民连已经冇乜影响力啦，即係冇乜肉食啦，即係有咩好斗呢，有乜好争呢，係咪 呢个 part of the reason 我觉得。 係咪 最重要嘅就係当时就算你话黄老邪佢哋走咗啦，咁我哋唯有就係自己做返自己嘢囉。咁嗰陣时候都系窗口一致对外㗎啦，你面对你同即係新兴嘅人民力量嗰个竞争㗎啦。 係 咪即係正如而家人民力量同呢个热血公民嘅竞争一样咋嘛。当黄老邪脱离咗呢个人民力量之后等咪斗做囉。係咪咁唯有你就係因为个外敌所以你自己内部个团结嘅咋嘛。 咪即係所以就係其實話我覺得呢即係呢一樣嘢呢即係你話如果你寫記嚟講啦即係而家佢嘅分裂呢有一樣嘢好處就係話你唔會有個網台即係孭住喺度而網台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是非之地嚟係咪即係尤其係嗱你網即係你網台即係你自己本身即係最大聲嗰個揸咪嗰個喂好多時候都會比起即係你係黨主席喂更加大權咪你黨咪網台係軍委主席嚟㗎大佬即係你呢個網咪呢個黨主席好多時候即係其實嗰個壓力係反而受制於個網台㗎嘛。 喂你試想像一下即係我都未係唔止係第一次喺呢度提過呢樣嘢㗎啦。 係 即係你由人民台開始到後期嘅 My Radio, 甚至乎再後期嘅人網其實你係細胞不斷分裂。 係啊 係啊。 系咪、 啊？ 跟住又搞 Our Radio 啊，又 Record Scene 啊，我哋又花生台咁、啊、样。其实呢一啲地方更加系是非之地。 系啊， 系嘛？ 唔系即系，尤其系网台嘅存在。唔系即系嗱，有好又唔好，唔好就系是非，好就系影响力，系嘛？嗱，不如咁样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讲呢一个好与唔好啦，即系。 好，转头翻嚟。讲完嚟。 2014巴西世界杯列强逐对港。 攞过四次世界杯冠军嘅意大利咧，咁啊，自从2006年攞过世界杯冠军之后啦，因为本土嘅假波丑闻咧，令到本土嘅意大利球员咧非常之消沉啊。而簡拿華路呢一啲頂級球星引退咗之後呢，意大利其實面對一個青黃不接嘅現象。咁最後呢2010年嘅世界盃，咁以一場不勝嘅結果呢小組賽出局，係意大利嘅1978年世界盃之後呢首次分組賽出局㗎。嚟到2012年帕蘭迪尼執教之後呢，佢將呢支叫古羅馬城牆嘅軍團呢徹底改造，由以前穩守突擊嘅打法呢變得更加主動進攻，在那屆歐洲國家杯更加攞了亞軍，非常之好看啊！打得來到今屆世界杯了，除了比利時之外，意大利都算黑馬之一來的，雖然防守力就沒得跟以前的同場鐵壁相比了，但是經過歐洲國家杯的洗禮之後，後防球員好像基亞連尼、巴沙利這些都越來越成熟了，加上有派路、迪羅斯、蒙道利和這些人組成的世界級中場線，正所謂攞中場就攞到天下嘛，咁喺呢個死亡之組加埋前中後三線嘅實力，應該要攞三分咧，應該都唔好難嘅啫。最大鑊嘅咧就係呢個巴洛迪利巴神嘅表現啊！由於佢本人咧就比較情緒化啦，咁其實都真係好難令人放心噶。加埋啱啱傷得好嘅羅斯咧打得出水準，咁相信今次意大利咧要攞五次世界盃同巴西平手咧，都唔係冇可能噶。睇波当饭食，我哋最积极。花生台世界杯特备节目《花生世界杯》，世界杯期间逢星期二四晚11点到12点，星期六晚10点半到12点，涂君衡、朱 Sir、Roger、Penny 一齐讲波到开波。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是否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否一定有效？婚姻又是否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点半至11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返嚟第二節嘅大軍閥。嗱，即係我哋頭先就講過啦，即係其實喂，你即係呢個激進勢力或者係激進嘅政黨啦，即係其實通常我哋都係靠一個網台去崛起啦。咁但係同時間喂，你有好亦都有唔好啦，即係前弊有兩面嘅，係咪？ 係啊， 即係你而家最近一單嘢咪就係囉，即係其實好似即係蕭生同埋呢個人力嘅關係咪有好多人啊，即係其實都想我哋講嘅，因為喂你而家花生台吹箫咯，你敢唔敢讲啊？系嘛，有啲人 challenge 咗你哋，喂，讲真，即系呢单嘢，喂，个个都摆上台面 ，re， 即系其实系面对观众嘅。 其实避唔到啊！ 你面对得观众嘅话，你怕咩人哋去即系 comment 啫？我觉得即系有啲嘢，我觉得咧就系其实如果摆到上台面咧，其实有好多嘢系唔应该嘅，就系、是嗯。但系 anyway 啦，我哋播咗段录音先。 poster 咧就有我张相喺上边嘅。咁我其實喺 Facebook 澄清楚，不過我再講多一次，我係冇應承係做任何乜嘢藥房嘅剪彩開幕嘉賓，咁亦都冇人俾我睇過呢張 poster 俾我 approve 嘅，咁所以其實我聽日係要開海怡居民會，我已經 prepare 咗成個禮拜噶啦，係 book 咗社區會堂喺幾個星期之前幫我社區會堂，就係、是、咁樣。 即係其實，但其實好了解啫，就係、是、你 book 嗰啲社區會堂，你話今日 book 就聽日有咩？你通常都要預早一個月。 同埋咧，我有時都做開學嘉賓嘅，即係嗰啲名錶啊，嗰啲高級護膚品啊，咁你話要我去一個 local 藥房做開幕嘉賓，呢個首先係冇可能㗎啦，係冇可能嘅係。同埋都係要收錢㗎啦，咁我係冇收過任何錢啦。 OK， 咁其實你 很簡單，你沒有看過那張 poster 是這樣的，因為你都沒有應承過他，是只不過不知道頭為什麼有了你在這裡，是為什麼你的頭會在那張 poster 上，正常的程序如果我接 job 就當然有 contract 說我是去開幕嘉賓，大家簽名，跟住呢佢要出任何嘅宣传品啦，都係要经我或者我嘅经理人係 approve 嘅，呢个係正常程序，而係从来係冇任何我上述讲过嘅程序嘅、嗯。 啊好，你听完有咩感觉啊？ 我听完嘅感觉唔使听我已经知道呢单係公关嘅灾难嚟嘅。 係啊。 点解呢，就即係第一如果係淨係老蕭开一间药房、 嗯， 以大家知道老蕭的意識形態，甚至乎他做事做生意的模式的話，咁、呢個世界 demand create supply 嘅啫， 係啊 ，Kensington model 講噶嘛， 咁佢係一個商人，係 咪？ 你有錢就揾， 你有自由行嘅人嚟又好，你話就算係本土嘅人買翻佢啲貨品都好，咁你有需求嗰樣嘢就自然有供求噶啦。咁、我做生意都係咁噶，係咪？ 係啊， 嗰樣得我咪做咯，嗰、樣唔得我咪唔做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對老蕭嚟講係完全係冇問題嘅。 系啊， 系啊。 个问题喺边个度咧？就喺袁黎明度。 嗯 嗯， 因为你早前啊，所谓早前就系而家都系做紧。 嗯， 吓就是、反 Prada 嘛。 嗯， 哦，系啊。 咁你跟住一个屈美十，你走去俾人涉嫌有即系招呼自由行嘅药房。 吓， 即系做呢个主礼嘉宾。 嗯， 咁你几大镬一件事？ 但系个药房唔系啊，袁黎明开啊嘛，即系佢系做呢个主礼嘉宾都系俾人屈啫嘛。其实即系据阿萧生嘅讲法，就系佢自己本身啲下属， 唔系好 believable 咯。俾人屈嘅讲法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即系我约你今晚做节目， 嗯， 我都会打俾你啦，系嘛？ 系， 即系我约个俾个嘉宾，我都会同佢 confirm 下啦。 嗯， 有乜可能一个屈美十自己将你幅相摆咗上去？ 系啊， 连通知都唔通知啊！我又唔信啲行政能力咁差啦。 唔系，同埋呢一张相喺 Facebook 嗰度嘅噃，即系你喺 Facebook 见到有呢张相嗰阵时，你系咪第一时间要讲嘅咧？ 咪咯，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完全系即系匪夷所思嘅嘢。 呢个应该阿萧生会比起阿袁黎明早知啦，一定系 系啊， 因为阿萧生佢之后讲过就系话，如果佢知道呢单嘢嘅话，一定会阻止呢件事发生。咁、但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外人嚟讲啦，唔好话我啦。你会觉得就是话，你究竟是萧，即是你有没有可能相信就是袁黎明比起阿萧生更加早会见到这张 poster 呢？这个不大可能啊，是吧？ 嗯，没什么可能的。即是喂，你在个招牌上面的嘛，你应该是萧生是第一时间会过目看到的嘛。 是啊。 这个人选里面。 是啊。 同埋你应该在那个药房正式开幕之前、应该是要 cancel 了他啦，张 poster。 是啊。 嗯。 是不是先？ 嗯， 第一我不会相信你事前是没人通知你， 是 你不知识这样东西。 嗯 嗯， 即使现在你做几多保飞的工作呢、我觉得都是即是拆的啫。 是 是啊。 但呢如果我是他的话呢、 嗯、 一早就已经是 cancel 了张海报告诉人听我是不会出席这样东西。 嗯， 在他药房开幕之前， 嗯， 如果你真的要保飞的话， 是 如果你已经是不觉意，我当你即是 benefit of doubt,真系摆张相入去啦， 系 咁你应该学喺药房开幕之前搞咗佢啊嘛， 系、 而唔系药房开完幕之后，跟住又话又法律咨询啊，又成成啊咁样，嗰啲系完全冇效嘅。你再吉不断解释嘅时候咧，其实系越描越黑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点解呢个系一个 PR 嘅灾难咁解？ 嗯， 第一 fundamentally 你已经系一个灾难啦， 嗯， 因为呢一单嘢系同你早前或者而家都搞紧嘅 Prada。 是相违背的嘛。 是不是，所以那天我听到刘家雄讲仲好笑，他说因为屯门的居民没什么反对，黄埔的居民没有反对。喂，那你即是你背后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形态和立场的、对自由行这样 的。那即是民粹是吧，即是人 难听一点讲就这样咯。 OK。 就是说如果那里有居民叫我反对我就反对，那里没有居民叫我反对我就不反对的嘛。 即是好像 那人家如果真的要做你世界的话，组织十个二十个或者五十个屯门的居民出嚟，话我反对嗰度开药房，我嗰度应该开茶餐厅，嗰度应该开士多，咁你点啊？ 嗯， 咦，咁似某人对六四嘅立场咁样嘅， 即系点啊？ 即系一时就系我是中国人，一时就系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咁样嘅。 所以最大嘅问题，我觉得反而系在于，即系你人民力量一路以嚟咧，尤其是袁利明，我记得有一次我喺 Facebook 度咧唔觉意都 comment 过呢样嘢， 嗯， 咁你呢个主席？ 是用一个娱乐明星的角色啊，定是还是一个政治人的角色呢？ 嗯， 我就看到是前者的角色多一点。嗯，即正如他的辩解，有一些部分都是得意的，是过瘾的。他就说我出席怎会去出席药材铺啊，或者是药房啊，我去开那些是咩名标啊成成。咁，你仲喺度晒嗰啲嘢，你唔系讲少啊。 唔系呢样嘢，我都系绝对多余。呢樣嘢係唔需要講嘅，因為其實你等於係你自己本身未放低你自己以前嘅身份啊嘛。 係啦， 你而家係政黨主席嘅身份嚟噶嘛，係咪先？而且你而家嘅身份裏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你係等於你種下咗同阿蕭生嘅一個即係。一個叫點講咧，即係 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嘅關係，即係。老蕭好明顯喺呢個問題上面點解俾人攻咧？就係，因為早前亦都係就係有人話你係人民力量嘅精神領袖啊嘛，大佬，係咪先？咁，你係精神領袖嘅時候，你所做嘅嘢你就 be consistent 咯，你嘅立場要好一致咯。 但精神领袖呢一样嘢，佢系外界封俾佢啫嘛，佢自己本身都讲到明，佢开迷米嗰阵时系唔会支持任何嘅政团噶。 但系呢个世界系睇 perception， 人哋点样 perceive 你嗰个嘅角色同埋身份，rather than你真真正正系攞到嗰个位置同嗰个身份啫嘛。 政治现实就系咁啦。 正如当年即系写文联嘅时候，我喺度讲啊嘛，我话写文联嘅 icon 其实系边个？ 教主。 sorry， 我系嗰个系长毛， 好多人嘅 嗰个系长毛。原因点解？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有两句主要嘅口号啊？到而家都系仲喺度用紧，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啊嘛？ 系啊， 咁边个做得最多？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啊？ 系 边个做得最多制约扶倾义无反顾啊？ 系 唔系作口号出嚟嗰条友啊嘛？系真系实践紧嗰条友啊嘛？唔系讲得最好听嗰条友啊嘛？系行动最实际嗰条友啊嘛？社民連的 icon 咪就係長毛咯， 的確如此。但係 同樣道理，而家你嘅人民力量俾人感覺到嘅 icon 或者係 leader 就係老蕭嘛。 嗯 嗯， 咁所以你做呢樣嘢出嚟，啲人實會質疑你。 嗯 嗯， 而袁利明點解冇呢個政治敏感度？當人哋邀請你嗰時候去做呢個嘉賓咧，即我又真係亦都百思不得其解。 同埋 而後期又逼不停喺度回應。又话出律师信啊，又话 追究到底， 又追究啊，跟住又话自己即系做过啲其他嗰啲唔会做药房啊咁样，即系越讲，我觉得就系越难以令人理解同埋匪夷所思咯。 真系唔成熟，即系我嗱，尤其佢讲一句就识得唔可以代表揾我笨，系嘛？即系呢、這个 你咁即系同老板反面， 同埋就系话仲有一句就系话嗱，铺头招牌有我样。我尋日已經要求有關方面改，但係仲未改。跟住咧，佢就係講就係話，嗱，如果我員工咧大鬧 Vanda 嘅話，搞到 Vanda 要同我投訴嘅話咧，呢件事我要負全責嘅。即係啲人就好多事，即係其實即刻就 relay 到呢單嘢同你老蕭即係其實嘅一個即係個關係啦，係嘛？即係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其實完全係不必要嘅。係嘛？即係尤其係即係頭先佢講到就係話，哇，好似睇唔起呢一個即係地區嘅藥房喎。即係，喂，係咪即係好似代表阿老蕭影衰你咧？ 但係又 係嘛？跟住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呢單嘢去到將來，就係話每次論壇人哋都會問起嘅。喂，咁即係係咪？即係其實係等於 imply 咗就係話，阿蕭生呢件事係等於咗你以後嘅 liability 嚟嘅喎。 同埋你自己嘅角色喺呢度，咪再 reinforce 一次。你仲系一个明星咯。如果作为一个政党主席，调翻转头，你应该系去呢啲嘅地区嘅小商户嗰度做主礼噶，或者系拜访下人哋噶嘛。 系啊， 系嘛，或者去啲互委会啊嗰啲开幕噶嘛，去一啲即系蛇斋饼种嘅饮宴噶嘛。嗰啲好基层嘅嘢噶嘛。rather 定去名标嘛， 同埋药房呢味嘢唔一定淨係自由行㗎嘛，有地区嘅师奶。 咁亦都好难嘅，即係大家已经係约定俗成咗喺自由行之后其中一个后遗症就係金铺加药房。 係 呀，成日都讲嘅。係咪第三步系咩我唔知呀。 金铺加药房 同。 係唔 Q 记得啦，有 Q 得佢啦。唔但係 anyway。即系其实 化妆铺、化妆品铺， 系即系沙沙嗰啲咁。 阿萧生同埋人民力量，即系其实嗰个叫做系严隙啦，所以即系暂时可以叫严隙啦，即系唔好话即系告上法庭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 完全是不必要啦，即起碼就是話，即尤其是而家咁大鑊啦，白皮書又出埋嚟啦 ，let it down 啦，如果我係覺得 係啦， 即放低佢， 你再搞落 曬啦， 真係你成日講開嗰句名句啦，係咪？屌你親者痛，仇者快喎， 唔係，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係 inaction is an action， 係， 同埋你等嗰啲謠言咧。就是止於智者啦，不過當然即係個個都唔會覺得係㗎啦，你倒不如自己唔出聲，或者點樣做呢，道一歉佢算啦，唔好意思，我喺接呢一個嘅所謂 job 嘅時候呢，我係冇呢個政治嘅敏感 度， 係咪，我對於我即係早前嗰啲，不過我最後都 ratify 咗啦，我都冇去到囉，係咪，我都要求有關方面應該係收返佢嘛，你唔係事後過曬個藥房開咗幕之後先至知道大鑊㗎，係咪，佢其實我記得我以我理解我都早知啦，我係網上睇㗎嘛，佢好似星期日開星期五到即系热血嗰啲友已经喺度喐佢啦，大哥系咪先？ 我撒溪前啊嘛，走去 即系已经系组织动员喺度喐佢噶啦嘛，冇理由你冇呢、這个喺一两日之内你冇理由攞呢个危机处理嘅方法噶。 同埋危机处理你澄清即系三大原则啊嘛，即系谭博成日讲啊 ，tell it truth，tell it all，tell it fast， 三样嘢佢都要做唔到咁样个感觉系。 Tell the truth 系啦，唔系即系反而就系、是、我即系讲嗰啲嘢咧。是引起更加多花生油埋嚟睇戏嘅。 其实係啦。 係咪，所以啲花生油唉大佬一个 chain reaction, 係咪，即係火烧连环船。喂又要问我哋回唔回应呀 评唔评论呀，唔评论就係吹哨帮，係咪，哇要搞到咁我覺得真係无谓。係咪，即係所以其实即係呢单嘢，即係其实呢啲花生唔咁想食。但问题就係话其实头先都讲过啦，即係你呢、這个白皮书而家即係中共出呢单嘢。喂，其实真系大镬、哦，即系呢个时候我哋反而真系应该团结一致、哦。 其实系 嘛，即系你我觉得就系话，其实嗱，你即系咩划清界线啊，嗰啲唔好讲嘅。即系其实嗱，你 even 今日啊，阿黄杨达俾人捉咗入，即系即系其实被捕啊，即系其实有啲人都唔即系会收口啦，系咪？即系都唔会闹佢啦。即系 even 系啊，即系叶宝林啊，即系俾佢老婆屌老母啊，即系其实佢都会走出嚟 d， 即系其实都会 defend 啊，就系、是、喂唔系、啊。阿黄元达呢间嘢佢冇犯法喎，係咪，你咁样拉佢，即係其实即係亦都有啲人咁讲啦，就係、是、话喂对于听日嗰个即係 新界 前期拨款咁样，即係 东北系 喂其实会令到做到一个寒蝉效应喎，係咪，即係等你班友唔敢出嚟喎。 咁自然啦，嗱你白皮猪呢单嘢，即係我嗰日同阿谭都讲咗、其实就今次你觉得中共嘅底线呢，或者佢个面线咧，全部喺呢份白皮书里边体现。 系、啊， 其实喺九七前，老共已经讲得好清楚嘅，所谓回归就系以我为主嘛。今次佢就将嗰啲以我为主嘅嘢，将佢具体化晒。包括就系话，喂，所谓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一国系前提，两制系次要嘅。 系啊， 边样嘢先，边样后。高度自治是我俾你的高度自治， 没有剩余权力的嘛，香 港没有剩余权力、或者在这里提紧就是不要再勾结外国势力了，这样那这些中共的底线呢，一次过在这件事上面铺晒出来， 想爱国者治港呢，亦即是说筛选这件事2017年是无可避免的， 没错，那你是 take it or leave it， 即对于你香港人来讲现在面对的抉择就是这样， 是、 即他就逼你去做这件事了、 是啊， 嗱，你又未必抗争啊，无胆嘅时候，咁你又要杀阿爷嗰啲嘢噶咯噃。咁呢个就系面对即系共产党而家我哋嘅斗争方向里边，究竟应该系企咩位置嘅问题？ 唔系，但系其实你见到咧，就系、是、其实而家主要嗰个争拗点啦，尤其系而家去咗阿袁国强嗰边啊，因为咧，即系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即系大律师公会啊，当然就系个反应好大啦，系咪？即系就话，唉，即系你喂。你而家有乜可能？即系喂，你做法庭啊，即系法官啊，你要爱国啊，即系喂，如果而家入埋你数啊，话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话做司法嘅，都要系一个叫治港团队、啊，系嘛？喂，但系之前08年嘅时候，即系时任呢个大律师公会主席嘅袁国强亦都讲过噶嘛，反驳过呢个当其时嘅即系呢个习近平噶嘛，呢、這个 三权合作论 系啊。喂，如果喂三权要合作嘅话，喂，对唔住啦。喂，你係符合唔到，即係佢自己本身，即係憲法賦予，即係呢個司法 嘅 獨立地位嘛，係啊， 係嘛？喂，即係你司法係獨立唔到喎。喂，你 even 你今日啊，袁國強都話，即係其實係唔會影響到司法獨立，即係起碼你會覺得就係話司法獨立係緊要啦，係嘛？ 嗯， 即係呢樣嘢係緊要啦。 所以有好處有壞處，你從阿爺嘅角度去諗呢一次嘅白皮書。第一樣嘅好處咧，就係話俾大家聽，你對於一國兩制咧，嗱我嘅理解就係咁。你香港人唔好有你自己嘅诠释，系嘛？嗱，我呢条底线或者面线都好啦，铺晒出嚟俾你睇。 嗯， 唔好处系点咧？对所有人都死晒心， 嗯， 包括台湾人在内。老实讲，台湾人睇住你咁白皮书，你话同我统一，你当我傻仔嚟嘅大佬。 嗯，系嘛？但系问题对于， 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喺台湾嚟讲咧，反应最大嗰个唔系民进党，亦都唔系国民党，亦都唔系所有其他政党，最有春嗰个系边个咧？系林非凡喎。 哦，讲咗一句啊嘛，关你屁事啊嘛，而家 唔系啊，就系、是、要关佢屁事啊！即系其实即系喂你台湾同埋香港。喂，即係其實係即係唇齒相依喎，而家似乎係係嘛？喂，當你自己本身嗰啲政黨大佬啊，全部匿埋 Q 埋曬後面啊，喂，而家僆仔走出嚟喎、 啊，唔係呢個實在冇辦法嘅，因為香港開寫咗呢本白皮書嘅同時咧，即係呢個國台辦嘅發言人啊范麗清，佢亦都講一樣嘢啊嘛，台灣嘅前途係由中國13億人走去決定啊嘛。喂，大佬，你有香港嘅前車之鑑，喂，即係我作為一個青年學生，冇乜嘢政治或者利益包袱嘅時候，我係咪應該要代表我自己走去發聲，走去同國台辦嘅人講，喂，大佬，你搞掂你自己先啦，台灣嘅前途應該由台灣人決定啊嘛。 嗯。 今次呢一單白皮書嘅話咧，即係更加係等大家死心一國兩制嘅咧。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嗰陣時候，我哋有一個同事，即係係華民主書院，即係台灣嘅同事嚟嘅。佢博士論文啲咩寫乜鬼嘢？ 咩咧？ 一國兩制嘅實踐 嚇 嚇。咁咧就揾我哋好多即係嗰陣時候，我哋啲社記嘅啲同事啊，即係做啲即係 interview 嘅訪問咁樣。點知我哋個個都答：哇！呢個題目使唔使做啊，大哥？ 嗯、 大家都知㗎啦係咪都玩完咗㗎啦。 喂，但形容得最精准嗰个就唔係香港人或者边个喎，係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喎。嗰陣时呢个国台办嗰个汪道涵，咪係啦，海基会嘅汪道涵就真係讲咁，就走去同佢讲一国两制㗎嘛。佢回应一句就係、是、一国即係香港呢，回香港冇一国两制嘅，五年之后就已经变晒㗎啦。 其实之前嘅已经变紧噶啦， 系啊， 即系回归之前啲友已经系变紧，回归之后仲变得仲快， 系啊， 呢个一国两制咧系名存实亡嘅，而阿爷出埋呢本嘢之后咧，你揸住佢呢本嘢，你知道佢大镬噶啦， 嗯， 系嘛，即系个契弟咧咁紧要嘅， 系啊， 咁你所以就话仲想统一台湾啊？呢个模式系唔会再适用噶啦， 嗯， 系咪？其实香港已经，就算你唔出呢份嘢，香港过去嗰十几廿年嚟，都已经系一个版嚟噶啦， 嗯。 但我覺得最值得研究嘅咧，就係阿爺成個嘅策略咁係點啊？而家， 嗯， 喺管治香港嘅策略咁係點咧？嗱，第一，佢出一份咁嘅白皮書，講清楚究竟我點樣去理解一國兩制？你香港人唔好亂咁詮釋 ，OK？ 呢一個喺個法律框架裏邊， 係啊。 第二咧，佢而家最近咧喺呢啲運動裏邊咧，其實我哋攞東北已經可以做一個例子嘅、一方面就係同你例如揾啲愛港力啊。佢啲組織動員啦、啊，嚟打你班友， 即係袁世凱咁樣哨屎流民走去搞事咁樣嘅啫。 冇錯啦，嗱，一方面揾呢啲咁嘅愛港力，即係嚟話攞呢個六四嚟做例子咁樣，佢話俾你聽，六四根本就冇死過人嘅，你班友喺度亂吹嘅，六四嘅真相根本就唔係咁嘅，支持呢啲嘢。跟住咧，另一極咧，佢就揾一啲比你而家搞緊嗰班人咧係更加激進嘅。 咁呢個係似下邊個講法喎？即係今日啊，即係啊邊個寫一篇文啊？ 唔係我咪成日喺度講咯。 林恆子， 林恆子又講、啊，今日阿古德明又喺度講啊嘛。其實我哋講咗好耐啦。我話呢種係另外一極咧，就係叫打著紅旗反紅旗。 嗯，係啊。 佢係搞散咗你個運動嘛。第一就推向一個激進化同埋呢個暴力嘅邊緣裏邊。 係啊。 令到一般嘅中間群眾唔敢再加入你嘅陣營裏邊。 嗯。 第二令到你組織嗰班人。都陣腳大亂啦、啊，大哥。 喂，今日湯家驊都咁講喎。喂，大佬，你前面有白皮書，喂後面你又拉咗長毛，又有黃仁達。喂，我哋啲喂啲温和派冇乜生存空間、 啊。 你俾條路行，我行下好啲喎。真係 佢主要講嗰樣嘢咧，我 correct 你嘅講法啦。佢主要出咗白皮書之後咧，喂， 你咁樣即係我哋啲溫和派點樣做人啊？ 喂，一模一樣。 但係今日你知唔知佢啊？喂，好喂，好戲劇，好戲劇性啊！佢就話，佢話佢原來睇完本白皮書之後，哇，唔係喎，點喎？即係睇完曬，喂，第一。佢又講話，即係第一，你要睇曬本白皮書先；第二，你唔可以當佢做一個法律條文嚟啊！呢個唔係法律嚟嘅。 喂，等等先， 其實都冇乜嘢啊，咁樣樣。 喂，等等先，喂，但係問題，我哋深噏翻，喂，頭先阿土就深噏咗白皮書最主要嗰幾樣嘢，冇剩餘權力，係咪先？愛國者治港， 冇 clarify 啊， 冇 clarify 係啦。喂，呢一本嘢實質上係中共以權威嘅身份，就去話俾你聽香港嘅一國兩制嘅框架其實係點樣，然後你同我講冇乜嘢，你呃咩人啊？ 咁佢都系大律师工会嘅一员嚟噶，系嘛？ 系啊， 咪咯。 喂，咁 即系喂，大律师工会主席而家嘅取态同佢完全系南辕北辙。咪当然佢就代表唔到大律师工会啦，系嘛？但系其实而家你执着于个剩余权力，同埋就系话你司法独立呢样嘢，喂，你讲过啲乜嘢啊？系嘛？喂，你反而你同呢个689讲嘅有乜分别啊？喂，689嗰，喂，佢只系出咗嚟之后，呢个白皮书出咗嚟之后讲咩？ 呢、這、一個嘅鳩毛頭，即係嗰啲咁嘅轉嚟轉去嗰啲嘢，你都唔好即係同佢深究啦。 唔係啊，呢樣嘢係需要認真，因為佢而家係直頭藐視緊佢嘅專業啊。因為喺白皮書入面咧，其中有一段講緊基本法唔係一國兩制如何實踐，就係、是、話人喺回歸呢十六年入面，係喺政改問題入面。共產黨同埋呢個全國人大常建立咗全國人大常委主動釋法嘅機制啊，亦即係話共產黨認為最重要嘅一國兩制喺司法方面嘅實踐，就係喺2006年4月26日主動釋法，由三部曲政改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呢一樣嘢啊。 咁點咧？ 喂， 其實喺人大第一次釋法嘅時候，已經話俾你香港人聽啦。 嗱，人大 根本係佢自己公然地係已經破壞咗一個基本法。你知唔知釋法嘅條文係158条啊嘛？ 係啊， 159定158唔重要啦。總之有一條條文。但係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話，香港嘅法院係只有香港嘅法院可以主動提出去釋法嘅咋。 係啊， 同埋要嗰樣嘢係涉及國防外交啊。 嗯， 中央同特區嘅關係啊，唔係所有嘢都可以釋法噶。 嗯， 居留權咁邊啲人有居留權？嗰個係內部事務嚟噶嘛。 係啊， 同國防外交有乜關係啊？ 但而家脱歐咗，即係呢個係美麗嘅誤會啦，係嘛？ 你唔使睇嗰本白皮書啊，狼，你都知佢哋揾佢哋笨好多年啊，大哥。所以你而家你哋嗰啲有咁緊張喺度篩嗰本白皮書，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嚟。佢系不断咁系破坏紧佢自己写嘅基本法啦。 用唔同人讲，系咁吹风，系嘛？即系包括呢个吴光正啊，即系又要即系有唔同嘅人啊，李嘉诚啊，四大地产商啊啲人啊，唔系，其实而家造成嘅现实既定嘅事实就系话，你唔使谂啊，你唔想将呢个希望摆喺呢个622投票，你做乜都系冇 Q 用，你唔使占中啦，系嘛？即系喂，而家亦都有好多人讲，越嚟越多人出嚟讲，就系话，喂，流血冲突系唔系冇可能噶嘛，系嘛？喂，即系造成咗既定事实，喂，就系等于佢而家讲呢啲嘢，全捻部都系话核威胁嚟嘅，你唔好以为我唔敢，系嘛？又出埋坦克车，又出埋呢、這个即系粉红演习，系嘛？ 非不能实不为啦。 简单总结一个讲法就系、是，佢既话俾你听呢样嘢系唔务实嘅，嗱，而家我正式有个宣示话俾你听啦，你做乜 Q 都冇用噶。第二。佢亦都話俾你聽，如果你繼續咁樣做嘅話，你付出好大嘅代價嘅。咁呢個仲唔係一個陰謀？呢、這個唔係仲係共產黨嘅政治謀略？喺面對佔領中環、面對六二公投嗰啲問題上面，面對跟住嚟緊嘅七一嘅時候，係咪？呢啲係民工冇客， 要你面對現實。 係咯，第一要你 pragmatic 啲。 係， 兩個人即計嘅，唔 cost effective 嘛，係咪？連學生佢都叫啲家長勸咯。唔系叫啲老师劝咯，你唔好乱嚟咯， 够够占足。 所以唔系，其实佢而家好犀利，佢而家揾埋即系啲外国咧，即系你个英国领事馆啊、吴若兰啊嗰啲，喂，即系阿萧生佢之前嘅节目都讲过啦，即系揾埋即系 approach 埋啲泛民嘅政党啊，即系等佢哋觉得有得倾啊。所以点解即系其实喺上次嗰、那个即系 D Day Three 嘅时候，即系其实要投一个即系叫做冇呢、這个即系全民呢个公提方案，即系咁执着就系咁解啊嘛。系嘛？即系喐埋呢个外国势力。喂，同埋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即系有北京嘅人嚟香港去再诠释翻呢？喂，再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系讲翻呢个白皮书啊。但系同时间下个礼拜咧，系嘛？呢、這个吴克强就去呢个英国

即系或者你介绍下自己啦，阿 Elise 啦，系咪？ 系啊，各位观众你哋好啦。咁其实我 冇观众啊，呢度得听众， 冇市场 啊。系啊，我系啊，我系一个发明星梦细路女。咁其实就我自己系一个传媒出身嘅朋友嚟嘅。咁样我今日嚟呢度咧，就系即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国际新闻啦。我都觉得即系几有趣啦。咁我自己即系以前。在香港又讀了一段時間書啦，咁樣咁亦都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你都 A B C 嚟喎，你係咪算是？ 我 C 就唔係啦 ，A B 都唔係，又唔係 American born， 又唔係 Chinese。咁但係咧就 你都唔認自己係 Chinese 噶啦。 No， 我唔係即係英國人嚟嘅。 哦。 咁然後就係啦，所以其實就唔係咯。咁系咯，所以讲翻不如讲翻我哋嗰、那个，即 系 今日嘅主题啦。 头先咧，其实我哋就讲即系呢个 新界东北， 新界东北啦， 辣咗少少。 最近关于新界东北咧，就其实有套戏啦，系咪《窃听风云三》？喂，其实有好多人咧，其实我发觉近年系咁样嘅，有个趋势咧，就其实凡系有任何电影系一 hit 中一啲本土议题，或者系即系同呢个即系香港咧一啲政治现象，其实系可以即系诠释到啊，喂，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戏咧，喂，其实喺 marketing 上都大卖嘅，喂，你谂下，即系先有呢个红 van 啊，喂，又有跟住即系呢个香港仔啊，系嘛，跟住有低俗喜剧。即系一有任何电影咧 hit 中于，即系其实香港人咧嗰个身份或者危机其实系特别大卖嘅。 有本土元素嘅话咧，就掂开始嗰套戏。 系啊， 起码有口碑先，好唔好睇另一件事，系咪 啊？喂，阿萧生都有个咩啦？即系呢个叫做系呢个北咪一路向西啦，系咪先？即系咁啊，即系喂，你会发觉就系话，其实而家个趋势系咁样。即係其實你香港人咧，對於自己本身，即係嗰呢個，我覺得係關於，尤其係香港人佢自己本身嗰個 survival 嘅 crisis 啊，即係你嗰個生存危機啊，個生存空間越嚟越擠壓得犀利。咁所以其實你一有任何嘅戲，其實係俾到佢啲子彈啦，其實迴響咧，其實係特別大嘅，一定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話即係我覺得就嗱，阿《竊聽風雲》就一套咁嘅戲啦。即係尤其係喂，你見到好犀利啦！哇，大佬，即係佢啲 marketing 又做得好，哇，又見到哇，我哋喺套戲裏面又見到梁福源，又見到上海仔，係嘛？跟住又見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其實唔同嘅一啲鄉事派啦，係嘛？喂，但係即係呢套戲，哇嗱，你見到哇，即係咁多本土元素，喂，呢啲導演啊又犀利，有張文，有莊文強，有麥兆輝，哇，你估起碼都有一套即係呢、這個第二套嘅即係無間道啦，係嘛？喂，屌點不知？即係呢啲，即係呢啲呢套戲係劣評如潮啦。Roger 有睇過啦，即係 Roger 係先嗰日啊 ，Roger 係我先一日就喺度，即係呢個 Facebook 裏面喺度講，即係啊呢套戲就係呢個左膠叫我睇呢戲，我以後唔挑睇係嘛？大佬，即係呢啲全 Q 冇嘅票房毒藥嚟啊！因為左膠話好嗰啲嘢，我就唔會睇啦，真係。咁呢套戲就係咁樣樣。喂，其實咧，即係嗱，《孤物論》呢套戲好唔好睇啦？但其实呢有啲嘢其实可以抽出嚟讲嘅，就尤其系呢佢讲到入面啲村民呢，咪即系个个都一知半解嘅。係咪即系对一啲即系其实收地呀啲细节，喂你而家你自己本身喂呢啲村头，喂要将成个村啊，即系你要上市啊，即系叫个咩丁权，即系呢个 丁屋大厦。 呢个丁屋大厦，喂我都唔 Q 知嘅。喂大佬，喂你嗰啲村头话 Q 晒事啊，卖 Q 咗我哋嘅，系嘛？喂你就话你自己本身你搞个丁屋大厦出嚟卖值几多钱啊？一个丁屋大厦一个单位值2000万，但你知唔知卖几多钱咧？ 30万啊嘛， 30万咋？ 系啊。 喂呢、這个嗱你如果你只系抽空呢一点嚟讲，喂其实真系有啲相似，尤其系如果嗰啲唔肯卖地嘅村民，喂你点样对佢啊？就系咁倒啲废料落去咯， 系咪？唔係嗰塊地，佢哋話三代都喺度耕種噶嘛，喺羅蘭嗰度。但係問題當佢話喂，我唔跟你阿林家棟嗰個方案走去買地，喂漏夜就有一堆人就將啲建築廢料倒曬落去塊地嗰度啊嘛。其實呢一樣嘢喺即係香港各個發展計劃入邊，你見到啲收地方法都係屢見不鮮，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已經係。 嗯，係啦，跟住同埋就係其實你見到咧，就係其實嗱。你尤其係做呢啲 project 咧，佢自己本身村民好多有份噶嘛，即係你嗰啲重建 project 啊，嗰啲建造 project 啊，啲村民都有份噶嘛。喂，如果你對一啲即係其實呢啲咁嘅村口，喂 say no 嘅話，喂你冇份工嘅，你究竟會唔會幫佢咧？ 即你唔会㗎嘛，你变咗就係、 是。同埋今次你新界东北嗰件事我反映到一样嘢，就係、是、新界本身嗰啲原居民系冇问题嘅。 嗯，系 啊。最主要而家系针对嗰啲呢，就係、是、非原居民嗰啲。 即 係俾人毁咗个家园嗰啲，大部分系嗰啲嚟㗎嘛。咁、嗯、所以变咗就係、是、你去到而家呢个位嘅时候，咁嗰啲非原居民嗰啲咁嘅家園，咁邊個去保障佢？呢、這個就係成個問題。 尤其 係 啲老弱啊， 即係習家姓嗰啲，唔係唔同性搬入去住嗰啲，講緊 唔係嗰啲住咗幾百年嗰啲啊，甚至乎即係未英國未有殖民地管治香港嘅時候，嗰啲原居民嘅啲利益咧，就完全係 protect 嘅。 係啊，但係而家就係嗰啲， 因為嗰啲有舊惡啊嘛， 係後來搬入去住嗰啲就會 係啦。咁嗰啲可能，但係嗰啲都已經起碼兩三代㗎啦。 係 係啊， 所謂嘅非原居民， 你要重新安置佢，賠錢又賠唔足，係嘛？即係你要去翻一啲，即係其實市區裏面買單位啊，你又唔夠錢買，跟住然之後就話起即係一啲叫安老院啦、啊。喂、嗯，安老院隔離有成個地盤，係嘛？即係日日喺度打裝。喂，你根本上你係好難養老嘅，即係根本上你係等於俾啲村頭賣 Q 咗，係嘛？即係你而家你搞呢個東北發展計劃，仲有最大鑊嗰樣嘢。喂，佢點樣去爭取啲市民嘅支持呢？就係話要會係即係提供大量嘅公屋同埋居屋嘅單位嘛。 係啊，佢話提供呢個居大量嘅公屋同埋居屋單位，但係問題你見到即係主場新聞就發咗個懶人包出嚟啦。 呢、這個土地正義聯盟寫嘅係 啦，咁但係問題都係經過主場新聞 share 嘅。咁、 嗯、 裏面呢就係講緊喂你即係600多公頃入面係得百分之 3%+， 系唔系即系40%嘅地就走去起佢嘅住宅，但系问题咧入边咧就净系得翻3%嘅地咧就走去起呢、這个高密即系俾中下阶层嘅公屋同埋居屋咁样咯。咁、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睇翻正确睇翻嗰啲实质嘅数据，基本上成个计划系同大众福利系无关嘅。 其实系东北双飞城，咁就俾啲有钱嘅呢一啲嘅吓客人啦、啊、吓、嗯啊、老细啦、啊，咁样咧就是去住啦，咁原來係 3% 呢樣嘢，我自己即係做 research 睇唔到，冇留意到，哇、嗯！原來係咁少嘅， 所以佢最初咪話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其實呢個係包裝嚟嘅啫，唔係實質嚟嘅。如果你真係要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嘅，老實講，你搞決嗰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咪得咯？高爾夫球場喂係 member 先可以做得到，同埋嗰啲好鬼貴嗰啲嘢， 嗯， 喂嗰、那個地方又大，我僆仔嗰時候都喺嗰度跑步嘅， 幾多棟啊？知唔知？ 都是18栋啦， 哇！咁劲嘢啦， 唔系咯？喂，如果你真系要攞土地出嚟，真系要喺房屋，嗯、喂，嗰度都可以攞啦。甚至乎根据即系嗰啲 research 话， 嗯， 而家嗰啲闲置官地喺市区嗰啲啊，4000多公顷， 嗯， 起40多个公，系咪 停车场嗰啲啊？死唔肯拆啊？冇人去嗰啲啊？ 大把啦！如果你市區真係要揾嗰啲地方， 其實好多噶。你求其喺條街揸架車兜一兜咧，見到好多唔知咩政府工地，跟住又養曬草嗰啲咧，就係嗰啲嚟噶啦。 嗯，係啊。其實尤其喂，即係其實你變咗，即係其實而家係完全係即係貨不對版，係嘛？喂，即係原本你就話起居屋嘅，喂，你而家你賣呢個龜苓膏冇土茯苓嘅，有冇搞錯啊？你即係你原本喂你龜苓膏最值錢係咩啊？就是、土茯苓啫嘛。喂，原來你冇嘅。得嗰即係你而家唔係其實講真，佢而家起呢個公屋係幾多公頃呢？係36公頃。但係起呢、這個即係私營房屋，即係其實攞嚟賣呀，有商業價值嗰啲呀，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大地產商呢， 豪宅 係啦，佢參與去起嗰啲，喂，其實係有即係其實係多過呢個公屋嘅 54公頃， 係啦， 嗯， 咁所以你呢個所謂東北發展計劃係貨邊個人先？ 同埋最慘就係咧，而家你係擺到明居馬咧，係掠你香港人水啊嘛！ 嗯， 你諗下佢背後嗰班友，就算而家嗰個即係主席啊， 嗯， 啊，聽日嗰個吳亮星 吳亮先生係啦， 啊，負責去批撥款嗰、那個， 嗯， 佢都有地喺嗰度嘅，大佬。 其一啦，第二樣嘢，佢背後其實係講緊佢喺中銀嗰度任職噶嘛，中銀係成個計劃入邊其中一個嘅主要嘅融資人嚟嘅，咁、 嗯、 所以喺雙重嘅嗰個利益衝突之下，其實佢係應該要避職，而佢冇咁樣做。 你諗下，石禮謙有，劉皇發又有， 田北俊 都有，喂，大佬，你全部 approve 嗰啲人，原來全部都有利益喺背後嘅、 啊。 喂，你大佬唔係做到咁明目張膽係嘛？ 係啊， 喂，你港英嘅年代呢啲嘢全部都避嫌啦。 係啊， 係啊。 即使你有地嘅時候，你自己行開啦，唔會投票啦，仲做主席。 嗯，所以其實如果咁明目張膽嘅話咧，即係香港人都冇反應嘅話咧，你覺得即係香港人咪有原罪咧？真係嗱，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話，喂，香港好似認咗命咯， 即係嗱，當然你會見到好多即係一啲原居民啊，撲去立法會啊，即係話包圍佢啦。咪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好多香港人咧，對呢樣嘢咧，其實都漠不關心。 其實你睇翻啲新聞咧、啊，其實你會睇得到佢哋衝擊立法會五十個人入咗去嗰度咧。其實你會睇翻我自己即係準備呢一個節目嘅時候，睇翻去即係喺新聞個搜尋 Yahoo 咁樣去揾咧，係會睇得到其實大部分嘅新聞係講佢哋衝入去咧，咁不斷都只係講東北發展、東北發展。其實佢嗰個報導咧，其實似乎係關注呢一班人。人嘅行為或者入咗去，佢嗰個 coverage 係高過佢哋自己本身嘅 issue 好多嘅， 細節唔夠多 啦。我係見到三版紙特別可能有75% 都係講緊，哦衝入去啊，入咗啊，點啊，又推冧啲嘢點？ 誒呢個就係香港嘅新聞角度嘅問題。其實呢個咧，我哋十幾廿年喺度都 challenge 緊一樣嘢。你唔係問 why 啊，你永遠都係即係講緊個 how 啊。 嗯， 即係你嗰啲行動咧，就變成喺個新聞嘅主要版面裏邊咧。佢最重要嘅呢個部分， 其實有 rather than 你喺度反省就係話點解啲人會而家咁樣衝先？ 嗯， 點解啲居民咁勞勞嘈嘈先？喂，呢啲嘢係核心嘅問題，冇人問嘅喎。 喂、嗯，呢、這個有原因嘅嗱，即係主流嘅報紙，咁佢哋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客源係地產商啊嘛。 嗯， 咁當你要問 why 嘅時候，係咪即係抵觸緊你嘅廣告客户嘅利益咧？ 但係經常都係咁嘅，就算你講翻即係之前嗰個替補機制，即係長毛而家俾人拉咗坐監嗰壇嘢，喂個個喺度講緊嘅就係嗰啲友點樣衝入去，點樣去搗亂個會場，但係唔會諗點解啲人係會憤怒得咁緊要？ 哦，呢、這個已經係習以為常嘅思考模式嚟。 點解啲人會係對嗰個替補機制咁緊張要衝入去嗰個諮詢大會裏邊？因為你霸曬啲位嘛。咁咪即係唔係真正嘅公眾諮詢大會啦，搵啲阿叔阿嬸阿婆師奶啲街坊組織嚟填滿晒啲位，咁你一嚟做一場 show 出嚟， 做場戲囉，學晒共產黨啲嘢囉。 因為我覺得係幾似 what the fuck 嗰、那個囉，即係嗰個女仔嗰、那個教師啦，即講粗口就唔啱，咩原因都好，講粗口就唔啱，講粗就唔啱。 係啦，你呢個類比係完全係即係可以睇得到香港嗰啲人去分析呢啲咁樣嘅即係政治衝突或者社會衝突嘅時候咧、我哋永遠係好表皮咁去睇，永遠咧就係執啲細節。就唔係執緊咧嗰啲成個問題嗰個核心或者係嗰個成個結構嘅問題。 咪所以嗱呢個咧就土地發展聯盟咧，即係雖然啲人話佢阻交啦，係咪？咪但係其實你淨係睇佢個懶人包，其實已經係即係好細心，即係做呢啲咁樣嘅 research 咧，亦都係好即係叫做係，即係起碼你會見到俾你喂睇到就邊度唔公平先。喂，你相對於喂嗰啲號稱係自己本身係呢、這個即係全港第一網台啊、第一二網台啊咩嗰啲乜嘢時報啊嗰啲，哇！屌你見到佢自己本身，你開個網頁裏面哇又話自己咩大亨啊又成啊，喂你十篇裏面最受歡迎嘅文章，喂有七八篇都係講啲咩呢啲咩自由行啊，即係講一啲即係大陸人啊，即係或者咩反共啊啲咩嘢，喂即係其實有好多你 in depth 嗰啲 research 咧，你反而真係好少理喎。系嘛，真系咁样。 唔系好简单啫嘛，其中懒人包里边有一点，佢话你1200亿喺个大白象， 系， 嗯 ，OK， 你1200亿，你不如搞呢个全民退保嗰个啦。 又买到西隧，又买到， 又买到西隧，又买到领汇，又买埋东隧，唔使香港全香港塞车，跟住大家又俾咁贵嘅隧道费， 啊，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你话你估呢个就系香港人嘅香港啊？呢、這个唔系香港人嘅香港嚟噶啦。系嘛？即系呢个已经系即系你而家你见到即系呢个689已经系即系共产党嘅口吻咁样对香港人讲嘢噶啦，叫你学习白皮书啊！ 咁其实喺之前一年前已经 plan 好噶啦，咁就唔系 address 紧任何，唔系回应紧任何嘅活动嘅，冇唔就成日讲唔存在乜乜乜。其实呢一个句式咧都系喺共产党喺中国嚟嘅，以前香港系唔会讲唔存在，即系我以前住香港嗰阵，咁系几得意咯，真系 双重否定句啊嗰种。 系啦，咪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呢单嘢嚟讲咧，即系尤其系阿毛哥入咗立法会，唔系即系其实佢即系入咗贼之后，喂，其实呢个月发生好多事，即系好大镬噶，尤其呢个月系世界杯月嚟噶，喂，你等于即系其实呢香港，唔系即系其实香港系俾呢个政府上下其手噶，真系，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嗱，世界杯完，喂，个个都即系其实，即系你做，即系你翻工又好，做生意都好，都放软晒手脚噶嘛，系嘛？即系喂，原本嘅呢、這个即系你股市啊，你都五穷六绝啦，喂，而家仲 Q 大镬， 係咪你世界杯你真係你真係好难炒，你真係好难喂大家放软晒手脚，喂连呢个巴士公司啊都出呢个 notice 啊，即係叫啲员工喂注意休息啊，即係你唔好唔够瞓啊大佬，即係咁样样。喂你而家见到下个礼拜啊好 Q 多嘢啊，即係你除咗即係而家你搞呢、這个即係新界东北拨款之外，喂仲有呢个叫做网络23条死灰复燃係咪、跟住仲有除咗呢单嘢之外，喂仲有咩㗎，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创意科技局啦，喂又嚟过啦，喂你冇咗长毛，喂你边个同佢即係呢个拉布啊，即係你而家你叫做即係最落力嗰个长毛啦係咪，即係好似话大狗都会即係帮手啦，我唔知係咪啦，但 係即係事务委员会大狗就唔关事，佢想入去结果入唔到去㗎嘛，讲緊 係咪，即係连边个话即係有人屈佢，即係话有份去拉布嘅玉敏哥啦係咪，即係都要讲波啦，而家都要係咪 呀， 同埋或者可以藉呢个机会我哋去睇返啦，上一次即係上个礼拜五成个新界即係东北嗰个运动里面咁样冲入去，嗰啲人呢个焦点就睇去冲入去嗰样嘢啦。咁但係成个运动你有冇觉得即係其实有啲嘢我哋係需要反省一下嘅呢， 反省啲乜嘢呢， 即係成个社会运动喺嗰个角度里面。即係我觉得一样嘢都唔係批评得错，即係左教。即係嚟当日揸咪嘅叶宝林㗎。我从来我哋搞廿几年或者睇人搞廿几年三十年啦，睇人添仲係三十年添。边人叫人影相㗎大佬。 我咪 即两个可能性嘅啫，去旅行就叫人一齐，诶、哎，过嚟影相，或者好似我哋咁做完节目就过嚟影相。 唔系后来就有一解释嘅，叶宝林 我知 系咯， 你俾我讲埋先啦。 OK， 第三个可能性会叫人影相嘅就系去饮酒、生日食饭。 系 喂，头先你搞个运动系咪？我都系记者影嘅啫，啲相点会你系叫人哋诶咧过嚟影相，大佬陈开阳喺度，大佬。喂，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完全佢哋成个运动里边咧系败笔中之败笔。你讲开新界东北，本来好好噶啦， 即系好似嘉年华啊嘛，系嘛？ 系啊，本来你好好嘅运动，系咪？喺大组织咗一班街坊，搞咁耐，关心自己嘅权益，吓、写一篇即系懒人包出嚟，大家立，基本上五分钟已经明晒成个问题喺边度。喂，你就系因为抢住个麦。你就出事， 呢个系咪就系话，即系成日惯咗一种咧阶段性胜利咧嗰种自嗨嘅习惯咧？即系呢个真系好 Q 大镬噶，呢啲系坏习惯嚟噶，真系。 唔系，所以佢后屘佢咪俾啲人即系批评佢话，点解我哋要走啦？我哋要唔再同你包对癫嘅就系。 其实呢个又点睇咧？即系我嗰阵时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喺深水埗食紧粥啦。咁样就食紧粥嘅时候咧，就睇到咧就话其实有个人咧就话喺个门口嗰度咧就扮跌低，咁跟住咧就等啲人冲晒入去啦。即系其实除咗你话影相嗰个手段啦，即系做到咁样咁低装，女明星都唔做啦。咁但系你好啦， 未必系低装嘅，即系其实佢嗰嘢就系好有 party feel 咯。其实即系你原本系抗争啊嘛， 咁系公关灾难。 你最后屘你去到影相嗰嘢大合照嗰种 party 嘅气氛咧，即系你系 好鸠啊！即系粗口讲嘅就 是，即系嗰个对比咧，那个反差好大吓、啊。即系你有时即系嗱。你 喂，点样同即系有啲人话我哋呢度左交台？喂，老实讲，你话我都系左交，我点同你解释咧？ 全部都左交啦咁。 喂，我点样同你解释咧？喂，你去下做嗰个运动，你无论阿龙，你想涉嗰啲话，我知你想讲咩？佢话喂，大佬，我哋一路以嚟都冇传媒关注， 系， 哎，我而家另一张合照就代表我哋好多人支持。喂，呢个都唔系理由啦，系嘛，大哥？去影相，喂，有记者会影噶嘛？记者有 wide angle 噶嘛？你有几多人冲入去嗰、那个立法会个公众席嗰度？阿哥，系咪先？喂，所以你唔好话。即系阿鸠达嗰啲，去批评，即系你呢个左交，即系成日挂住抢住个麦，你一抢麦都唔紧要啦，你一系就叫阶段结束，一系就唱 K， 一系就叫人影相。喂，大佬啊，我哋俾人觉得我哋啲运动，因为完全都唔似样啊。 喂，其实阿叶宝林咧，其实佢系咪只好有 office 啊，贴晒呢，即系呢啲几时几号啊，啲抗争相啊，然之后咧，即系 我唔知 道，好自 我哋自我咁样自嗨啊，咁样 样。唔系，我就觉得佢唔应该成日抢麦啫。即系第一，我觉得策略上 系， 即系佢几大已经变成左交代表啦嘛。 系 阿林辉啊，阿陈景辉啊，阿叶宝林啊嗰啲。 哎呀唔好成日抢咪啦。你俾其他人噏下啦，呢个世界唔系冇咗边个唔得㗎，即係我都冇攞咪好多年啦。 佢写过其水喎，真係。 係咪喂，你攞亲咪你都出事㗎嘛，大佬镬镬都。係咪咁你諗下，即係呢一个运动原本系几好 㗎， 冲到去立法会係咪，令到全香港市民都关注呢个问题。继台湾占领立法院之后呢，就香港去占领立法会。几好啊。喂，你一嘢就即搞弯咗佢。跟住你俾嗰个藉口啊，人哋话我唔同你哋一齐癫啊！而家佢嘅讲法就系你哋影相，我哋去即系顶住即系立法会个门口啊嘛，系咪？你明知嗰班嚟搞事噶，系搞你个运动嘅，搞到你激进化，搞到咧俾差佬有机会镇压嘅，你而家就俾人攞咗个口实，因为你挂住影相，啊屌真系！ 乜大？ 去旅行咩，大哥？ 嗱，我哋 行山我仲话去影相嘅，大哥。 喂，你左交都唔系个个都系咁啊！你譬如土地法。即係土地正義聯盟就好務實啦，起碼即 係佢好似都係其中之一嚟嘅， 係咪？即係佢都有份影相啊？ 唔係，即係我佢其中係之一係土地正義聯盟啦。 哦，咁樣 係， 咁樣。 唉，但係個問題咧，揾個好啲嘅嚟揸咪得唔得咧？好過嚟揾個好啲嚟做 lead 嘅得唔得咧，大佬？ 係嘛？ 係嘛？你開口及著你，直情係。喂，老實講，如果我係其中之一嘅成員。你叫我过嚟，喂喂喂，我哋嚟影张相，喂唔系啊嘛，大佬，而家我喺度抗争紧， 佢可以野餐咁啦，但系团体合照入咗营咁，哎呀， 系嘛，系嘛 ，Kitty 你都唔系好关心呢个问题，你一听我哋喺度批评，你都知道， 唔系即系我其实 发生咩事， 我一路听你讲，我唔系谂到团体大合照嗰啲，原来去 camping 嗰啲，我谂到乜嘢咧？我谂到嗰啲咧，即系嗰啲地震嗰时候有啲黄大鱼咧，十几尺长一条好大条，咁啊全部人就揽住条鱼喺度影相咯，好似捉到嘢，好开心胜利嗰种感觉。我 系 谂到呢一种咯。 阶段性胜利咯，但系而家你系冇阶段性胜利啊嘛，你听日又嚟过啊嘛，你迟早都要过噶嘛，即系你议会上面已经唔，即系你已经系即系形势比人强啦，系咪？嗱，即系呢次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哇！好，喂，快啲完咗呢节去。喂，大佬真系， 系啦，因为我哋今日咧有阿 Kitty 喺度啊， 就嚟世界杯嗱。其实咧， 所以我哋加多咗一节， 系即系我哋系讲一个啲国际议题啦，系咪？即系嗱，呢一个 topic 咧，其实我哋即系其实即系环顾啊，即系呢个即系香港嘅媒介咧，都冇乜人讲啊，大佬啊，即系呢个我哋之前五月中嘅时候就系讲呢个叫做系欧盟即系搞一个叫洗底法案啦，系嘛？ 系啊， 即系洗底法案都系我哋自己译嘅，大佬啊，即系因为香港真系冇人讲啊，即系嗱即系佢哋嘅讲法就系叫做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嘅一条law啦，系咪？ 嗯， 就成功立咗法啦，系嘛？即系而家即系 Google 正式要向呢个法案低头啦，咁点搞咧？系嘛？ 咁其實就即係我諗或者好多觀眾都唔係，或者好多聽眾啊又講錯啦。啲聽眾其實各位聽眾可能都未必話好熟悉呢一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咁啊，等我嚟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啦。咁從前咧就有一個西班牙嘅男子啦，佢個名 我哋上次講 嘅就係、是、啊，咁佢已經唔使講啦呢度。咁佢告最終佢係告佢就係去日本西班牙法院咧，以為 Google 刪除一條十年嘅 link 嘅咁樣啦。咁其實個歐盟本身係有一啲法例咧係保障。一个即系每一个人嘅私隐嘅，咁佢就引用翻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咧，就系话每一个人都有被遗忘嘅权利咁样啦。咁佢其实呢一件事，反而我谂有一啲嘢系可能之前你未讲过嘅，就可能会系其实咧亦即系一路以嚟亦都有好多受害者嘅，系即系讲洗底唔成功嘅受害者。咁我好简略咁讲少少啦，即系咁啊要翻去80年代嘅时候啦。80年代有一位西班牙嘅体操选手，佢个名叫 Marta Bobo 啦。咁佢就系等住参加佢第一次嘅奥运会。咁但系咧，其实有啲人就唔想佢去参加咧，于是就咧系散布咗一个嘅谣言啊，一个即系唔系真实嘅statement 咧，就系讲紧哦佢咧其实咧厌食症嘅。咁样，但系其实就唔系嘅。咁 其實當年咧，如果而家我哋再去入去嘅名嘅時候，我哋唔再識佢係邊個，但係就會揾得到咧。其實咧，呢、這、一個人就會揾到一個新聞標題，係標題。咁佢咧就話：哦，呢、這個Mark Double 咧係有厭食症嘅喎，咁樣啦。咁最終佢係要自己揾翻一個醫生，再要去證實佢係健康，再先至可以出去去參賽嘅。咁但係點解我會即係、就是、會講報紙啊？講百幾年冇互聯網嘅時候，即、就、係、是、都會講呢啲嘢咧？就係講緊其實嗰份報紙擺寫一個好出名嘅西班牙報紙啦，咁、其實佢就咧係將呢一啲咁樣嘅記錄咧，係已經咧係存咗入電腦入邊咧，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即係幾時揾到出嚟。咁嗰、那個其實佢哋嘅發言人就會覺得，哦，其實唔係我，因為佢哋唔可以刪除佢哋嘅資訊嘅，因為咁會係佢會覺得係篡改咗歷史，佢的確有報導過呢樣嘢，佢唔可以刪除。咁係由於係咁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哦，咁、那個問題就會落喺 Google 度，因為你係搜尋、那個搜尋器揾到呢條 link， 再開到當年嘅嘢。 不過其實而家呢個咁樣嘅做法咧，都係自欺欺人。 嗯， 因為點解咧？你 Google 即係話你喺歐盟嘅地方，歐洲啦，係咪大部分？即係就揾唔到嗰個人。 嗯， 但係你喺美國又冇笑，你喺香港亦都揾到。 唔係，即係嗰條法例就喺呢個歐洲生效。咁但係你喺美國就唔生效嘛？即係你喺美國嘅話，你要 search 呢條友係 search 到噶嘛？ 你喺香港都 search 到。 係啊， 係咪？ 而其實呢個正正就係英國唔想去參與呢一個新嘅法例嘅原因。佢哋就係講緊你佢其實話呢個法例其實會為大家製造咗好多一啲唔真實嘅期望。佢係會覺得其實我就算呢度點樣，正如你哋所講，餐，其實一樣係揾到，一樣係有人係會access 到呢啲，佢會得到呢一啲嘅資訊嘅。 即係 Google 咧，即係其實咧，嗱，你會發覺就係話，其實佢哋本身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話，喂，增加咗佢哋啲行政負擔啦。哇，個個都要同我講話要洗底嘅話，咁我咪好唔得閒。哇，真係我咪喂，我會請啲人。喂，唔通你歐盟你幫我請啊？喂，你即係等於即係增加咗我自己本身嘅營運成本嘅喎，係咪？ 唔係個個走嚟咧寫封信投訴咧，你都要處理嘅。 咪係咯， 你點搞啊？ 喂，你點搞啊？ 你請一百個人都應付唔到呢啲嘅 inquiries 同埋呢啲嘅 objection 啦， 所以 Larry Page 咧就好憤怒啊，即係發 Q 曬爛渣，拍曬台啊，即係佢公開嗱呢樣嘢佢犀利啦，嗱呢啲始終都係呢國際大企業就唔會即係唉，即係講咁 Q 多廢話，即係等佢你等你捉住佢咁樣樣，喂咁佢自己本身就話喂搞有冇搞錯啊？喂，即係我哋自己本身佢自己 Google 其實係即係喺美國裏面發跡噶嘛，喂美國就唔會有呢咁嘅嘢嘅。喂，美國係咩呢？美國嘅憲法保障就係話，喂，我知情權第一，同埋我係唔會即係其實即係如果我要限制啲資訊自由嘅話，喂，咪等於即係喂，其實係限制咗啲人嘅即係 creativity 啦，或者係即係呢啲資訊流通啦，係嘛？即係呢 freedom of speech 啦，喂，即係其實係唔符合呢個憲法精神啊嘛。 唔係，我如果你問我上一次我都講過，我 personally 嚟講覺得有啲人係有 right to be forgotten， 係 啊， 即係佢真係有權咧。即係我唔係做錯一件事之後咧，你永遠都喺度即係執住嗰樣嘢嚟講。但係現實世界， 即係我哋上次咧嗱，阿 Kitty 未知個例子，就係、是、個例子就係我哋舉咗個例子就係話，即係個。這個叫做是蘭桂坊是吧、啊、即是那兩條鬼佬呢不是拖住那兩個港女的 是吧那兩個港女是吧即是跟了 這個我覺得他們有 right to be forgotten 的因為那些是八卦新聞來的 不要那個中國人 沒錯 就要鬼仔 沒錯 因為其中一個 人不是你同不同意我講法先呢兩個女仔 係因為你永遠都係覺得佢哋係即係係拜金啦，或者係即係送養啦，咁寫咁多謝曬先啦。但係都係啦，咁即係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哋點樣去 生活落去咧？佢點樣繼續可以生存啊？但係個問題就係、現實上你喺現實嘅資訊科技世界裏邊係做唔到 啊。 係，呢個先係最大嘅困難。正如你而家就算你話歐盟立咗呢條法例，你喺 點行啊？ 喺歐洲係 check 唔到啊！咁、 啊、 但係老實講，真係要 check 嘅時候，我打俾美國個 friend， 喂，你幫我 check check 呢條友係咩料咁樣，搞掂啦。 其實所以我睇翻啲作家講呢件事，佢都有講，哇！咁其實會唔會搞到好似中國嗰、那個？即係網絡審查一樣，最終係中國自己審查咗咯，跟住其他地方全部都係咁樣。 咁你中國都翻到牆啦，即係你歐盟翻唔到牆啦，即係你一個 VPN 啫嘛。同埋講真，呢一條法例其實係保障，即係其實本身係想保障邊兩類人呢？第一就係想借錢嘅人，第二就係想揾工嘅人。咁通常揾工呢，即係其實而家呢 保障借錢俾人嘅機構 係啦， 同埋呢啲 employer 喂大佬啊，而家啲銀行啊有邊個唔係跨國㗎， 係咪、嗯、喂講真我喺英國總部我喺德國總部講俾我 check 唔到呢啲資料喂我起唔到呢條友底啫喂我打電話去美國總部嗰條友幫我 check check 喂我一個 email 咋就可以幫我 check 到啦係咪喂同埋咁樣搞喂你咪即係等於俾即係其實呢啲歐美即係歐咪即係美國啊嗰啲人做 server 啲咪一賺大錢囉咪個個搞即係走嚟即係其實即係 VPN 喺即係啲美國 server 度囉即係合法嘅地方囉嘩係咪即係等於係名存實亡呢咁嘅法例真係其實係 唔怪 仲有而家你啲老細學你話齋上次唔知你邊個講嘛 係 啊仲有而家佢唔睇呢啲嘢㗎啦佢睇你啲 Facebook 啊 是 啊, 啊, 是啊 ,Anthony, 你建工嘅时 ,Anthony, 俾你个 Facebook 嚟睇下。我立立你一年里面你自己 share 啲乜嘢啊或者你 like 咗啲乜 ,like 就难啲。 即係代表你有咩价值观 同埋你个倾向咁系咪。 係估到晒嘛、啊、我都知道呢一样。 哇大佬你成日喺 Facebook 度屌老细嘅。喂我点知道你会屌我啊哇跟住又话你同啲喂你同啲 friend 啊 high 啊就喺度话点样整蛊老细啊系咪即係喂同老细冲咖啡啊吐咗粒口水落去啊哇点知道你会唔会又咁样对我啊大佬真系大镬。 你那里有很多你的生活习惯在那 里。是啊。 是吧、嗯、即是例如你香港很多港女、啊、去即稍微去一些好一点的日本餐厅又拍张照又 po 上去 Facebook。是不、啊、是、 嗯、 跟着人家生日你又走去跟人家对几杯这样。 是啊。 喂这些这样的生活习惯如果你作为老细的一粒那我都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了。 是啊。 还有你成日会写 status 的嘛。 是啊。 那些就是你的取向来的嘛。 刚刚出面不是有个同事不是就在说哦为什么好好 depressed 啊好伤心啊没人理我没人怎样。老细见到哦咁惨情啊。咁 负面啊你个人。 是咯咁惨咁 depressed, 咁搞一阵又要我啲医疗保险系咁 claim 俾佢啊点点点。哇一阵又啊请埋 counsel 啊点算啊。一阵间喺我自杀度唔使人请人做富士康咁样啊。咁就真係係囉所以其實就 唔係同埋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喺歐洲嚟講呢即係其實而家嗰啲老細呢係有傾向嘅係 check 你自己本身嘅 social media 嗰個 account 嗱而家嗱好似最近啦你 BBC 做咗個專題啦就係話即係喂 the death of CV 同埋呢就係呢個嗰個就係唔係 the death of CV 啦同埋即係就係話喂如果喂你而家你搵工係好靠呢個 social media 㗎喎係咪即係喂而家啲老細點樣 check 呢個人呢喂佢唔睇 resume 㗎係咪即係而家係睇你嗰啲 social media 尤其 LinkedIn 嗰啲呢係咪即係阿 Kitty 你都即係你好熟悉啦應該係咪 係即係其實我啲同學譬如喺美國嗰陣時啦啲、嗯、同學其實佢哋每一個都真係有返 LinkedIn 嘅咁同埋 LinkedIn 講起 LinkedIn 有一個特別嘅位呢就係而家唔只係 social media 就咁貼出嚟上網貼出嚟就叫 social media 而家係咩 LinkedIn 係會呢有一個 video sharing 嘅位呢係俾你貼你自己啲即係片段啦咁其實亦都回應返呢而家除咗建工親身見咧，其實嗰個老細亦都會中意哦，係咪可以 Skype 得唔得啊 ？Skype 得唔得啊？去即係面向 camera， 所以其實睇翻同一篇嘅即係嗰篇嘅專題咧，講緊 resume 嗰樣嘢，佢都會建議哦，不如咧，我哋可能都真係要揾下一個人係 video coaching 嘅，係即係大家會教下你點望鏡頭家咧，點樣喂即係炒啲粉啊，起碼咁就即係係咪啊，女人嘢咁就即係其實會有啲咁樣嘅嘢咯，即係唔止淨係話貼啲嘢出嚟，而係即係拍 video 都已經係一個更加新嘅趨勢啦，甚至 喂同埋咧，喂好似話即係原來冇 social media 冇 linking 嗰啲人咧係難揾工啲喎，原來話。即係佢有種講法呢就係話喂如果你自己本身喂你喺呢個 social media 活躍嘅話喂起碼嗰啲老細喂起碼會 check 容易啲 check 你係咪即係同埋呢你話你自己有呢啲 skill 啫話你自己識西班牙文啫話你自己識德文啫喂又識 photoshop 又識成啫喂我點知道你係咪真係識㗎喂但係 LinkedIn 就唔同呀嗰啲老細呀嗰啲朋友呀嗰啲可以係呀 recommendation 嘅喂會評價你喂究竟你係咪真係得㗎喂你唔可以賣假貨喎係咪即係你啲 fan 就等於呢、這個即係消委會啦係咪即係幫你即係做一個叫 vetting 啦等於係 喂但係如果你用開呢啲 social media 嘅人呢所以而家就要小心係咪、 啊、 即係原來你見工嘅你老細會 check 你嘅 social media 係 呀 係咪咁即係你唔可以太癲個頭 係呀、 啊嗯、即係你喺大學嘅時候呢咪喺度玩脫衣呀、啊、又喺度即 係飲醉酒呀、啊、 係啦 條底褲喺個頭嗰度啊！ 所以而家咧就好多即係嗱， 即係而家唔係㗎啦，而家好好少寫 status 㗎啦，就開 chat room 㗎啦，即係自己喺度 check 㗎啦，即係幾條友喺度傾偈算㗎啦。 PM 㗎咗喎。 WhatsApp 入面嗰啲㗎嘛。 係呀。 大佬老細會唔會 check 埋你個 WhatsApp 啊大佬。 check 唔係係 check Twitter, 即係佢會睇下你 Facebook 好多朋友係唔代表佢係朋友嚟㗎嘛。Twitter 有幾多 follower, 有幾多人鍾意聽你講嘢呢、嗯、其實佢哋係一定會睇囉，仲會即係睇埋 Google 啦，睇下喂呢、這個人喂係咪好出名，出名咩呀，出名俾人、嗯、哦食大麻拉咗。咁、哦、即係呢一啲嘅 Google 啦、有個叫做係啦 Twitter 啦，同埋其實嗰個 recommendation LinkedIn 嗰度有幾多啦，咁其實呢啲位係特別睇、嗯。 不過香港人好少用 LinkedIn 㗎，即係都係用呢個 Facebook 多㗎咗，其實係。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其實我唔知㗎，即係其實阿土，你如果你請人嘅話，你會唔會要人哋要埋人哋 Facebook account 嘅？其實 冇需要我哋。 唔係，但你會唔會有啲 friend 即係其實 唔會講， 即係分享翻，即係佢哋請人嘅一啲做法，佢哋有冇即係真係要人哋攞人哋攞人哋 account 咁樣㗎？真 係唔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我未聽到呢個消息嗰陣時候咧，我唔覺得嗰樣嘢係重要嘅。 嗯， 因為你 account 嗰啲工作係有啲唔同，即係其他嗰啲工作咁啊。 唔 係嗰樣嘢係好technical 係 係啊， 一定嘅 expertise 嗰啲， 但係要 integrity 啊嘛。 但而香港人都會少嘅，因為點解咧？香港你 fire 一個人咧，相對係容易嘅嘛。 嗯， 一個月之前通知啫嘛。咁你外國有不公平解僱噶嘛？ 係啊， 係咪先？咁、哦、所以變咗你要請一個人嘅時候咧，要 要好保護自己， 步步為營，好、啊、小心。 其實個數據就係話咧，有一個嘅即係揾工嘅機構、嗯、一個平台咧，叫做 Jobbit 啦。咁我就發現咗 92% 嘅美國公司咧嚇，其實佢哋係會用一個嘅社交網絡啊，或者係平台咧。去找他們的新雇員這樣咯、 嗯、 即是講到這裡、 嗯 嗯，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就你要觉得就系话，如果你香港真系咁样做法咧，喂，真系大镬啊！就系真系你真系你以后都唔 Q 咁乱咁写嘢。 仲有香港有少少唔同咧，那个 employment market 咧就系、是，因为佢好割裂，请你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已经系即系上一代人， 嗯， 系少用 Facebook 嘅人嚟， 嗯， 即系少用呢啲 social media 嘅人嚟嘅，系而家呢一代廿零三十或者十几先至系咁疯狂地系用呢啲咁嘅 social media 啫嘛。 啊 但系真系请你嗰条友有几多个真系用 Facebook？ 唔系， 有几多个系好 familiar with？ 原来睇 Facebook 系睇到你呢个员工嘅个性啊！ 咁呢 个 系世代问题咯，即系当你八十后，即系开始掌权，开始即系做老细请人嗰个人啦。唔系，即系话你知啦，香港人好兴噶嘛，即系其实中意系即系参考啲外国例子啊嘛。诶、哎，人哋欧洲都系咁样做，喂，点解自己唔做下？喂，又可以攞多啲资料啊？喂，即系嚟 in 嗰条女又靓嘅话，喂，又可以顺便抄下牌啊？咁样样，即系有乜所谓啫？喂，即系你知噶啦，即系其实讲真， 请人都要 up to the fashion。 喂，去到个个啊，都系即系咁样去 interview 嘅时候，你唔做呢啲嘢？系嘛？你自己唔即系去打造你自己本身嘅 LinkedIn 啊，即系 Facebook 啊，即系你打造到你自己咁正面嘅时候，喂，你就请唔到你噶咯。当呢个成为一个风气嘅时候，你就大镬噶咯。其实系， 其实好多跨国公司 你就跟唔得啊。 跨国公司都慢慢开始重视翻呢啲嘢噶啦，喺香港嚟讲。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其实喂，其实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好快要去呢个世界杯环节啦。喂，阿土，唉，你睇下你自己休唔休息下啦？我见你都好攰啊，今日。 我今日真系全。四節都好攰啊，大佬！ 唉、哎，你仲要講非洲波添，真係唉， 真係大鑊，所以呢個嘢。 喂，好， 咁啊，今日多謝阿 Kitty 嚟，即係 join 下我。 好，多謝大家請我嚟，咁當然。 好啦， 咁啊，下次有機會再揾你嚟即係 present 啦。我知道你準備咗好多嘢，但係我哋因為時間太有限，冇機會俾你講。 係啊， 唔緊要，唔緊要。 OK， 好，今日時間到，走， 拜拜， 拜拜。 咦，買曬跑步汽水，睇戲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